以神奈川朝鲜中高级学校校长金灿旭为团长的旅日朝鲜高级学校学生祖国访问团6月2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献花手表示了敬意。